在这一炷香的时间，就邀请你一起进入我的节目。大家好，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我叫卡琳。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先聊的一个话题叫做错的不是科系，是心态。接着上一集在介绍里面有提到，我在选中文系的时候其实家人蛮支持的，那我填的时候也是没有考虑的，都填了六个中文类别的系。但其实之后在学习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相信每个科系都会有它的难点。应该说，相对于我在学习上所遇到的障碍，我个人感觉到在念文史哲的这个过程中，最难克服的是我自己在社会上那种自我认同感不太足够。怎么说呢，像我之前在大学里面啊，我们先撇除那种刚上大学的时候你会很兴奋雀跃的那种感觉，在后来选择课程的阶段，加上我实际在每一学期的学习过程中，我会不断的在心中一直冒出那种学这个真的有用吗？我知道这样的想法会落入实用论的窠臼，但那时候随着时间一直在过去，一年又一年，有时候看到 IG 的动态啊，身边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实习啦，或者是真的有用到自己在大学选的科系所学的专业，可能去工作或者是分享一些他们的真正实用的喜悦。那时候不要说我自己啦，班上的同学还是会有点像是在高中的那个阶段纯粹在自己的科目上钻研，比较没有实际的往外面去发展。那时候其实我蛮慌张的，甚至一直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所以到大二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的直接往我心里本来就想要做的补习班方面去找工作来做，或者是尝试运用我自己的所学去外面闯一闯。所以我在大学的期间有做过蛮多蛮累的但是也蛮有趣的工作，像是我原本在补习班先从行政柜台爬起，然后慢慢爬呀到辅导老师，然后慢慢的可以上台教国文，变国文老师、作文老师，只诸如此类。那也有尝试去改过高中的国考作文。现在回头啊，我去看，我真的非常感谢我有去做这一些决定。因为这一些经验呢，真的非常的有效的去压抑我内心那一种对我所学的东西非常怀疑的那种困惑感。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只有我，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也很担心，我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结果我发现此时此刻我学的东西对我未来的帮助就根本就看不到一个成长点，或者是我根本就摸不着头绪，我现在学的东西到底帮助在哪，就是我觉得这很难免，这种感觉真的，如果你了解的人应该都觉得那种未知的恐惧真的很恐怖，但是有这些情绪真的很正常。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没有试图的想要去帮自己找一些路。我想到我在打的时候，我又想到我曾经在大学的集会哦，我知道有很多大学没有所谓的班会课，但是我念的大学是每一周都要开班会，而且要点名。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在学习过程中有类似的经验，就是那一种群众群聚在一起会有那种激昂澎湃的那种膨胀鼓励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 那时候啊，我就听着台上的老师就一直说，哎呀，我们系上毕业的学长姐啊，在毕业之后啊，做了很多很多事业呢，像我们有毕业的学姐跑去当空姐啊，然后也有一些跑去当记者啊，还有一些是杂志社的编辑啊，甚至还有一个就是刚毕业的学姐跑去开蛋糕店。哇，我们学长姐真的很优秀呢，都是我们的好典范。所以啊，我们的科系是什么都可以做啊，不要局限自己。所以你们大家都要好好重视自己现在学的东西啊，你们都很棒啊，就诸如此类的这一种鼓励的评语。我那时候听完的时候，心里真的只有觉得啊，什么都可以做，不就等于就是我毕业之后做的工作跟我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关系？我那时候真的就这么想，我超负面。我觉得我那时候会有这么偏激负面的想法，真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我没有办法去认同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回想到之前高中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一心一意把所有的科系都填中文类别科的自己，我那时候明明就对中文真的很有热情，但为什么我到大学之后，除了我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是念很纯的中文系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没有搞清楚我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我没有对我自己正在学的东西产生认同感，甚至很常在脑袋里浮现出那种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很废这种真的很负面的思想，导致我在念大学这四年的时候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很没有用的人，毕业之后也准备去当那种 PTT 乡民口中说的没啥屁用的文组废物。除了去我会去厘清，就是知道这个事实摆在眼前，除了去厘清我为什么那么负面，但在事后我再回去看我之前的自己，我得到的很宝贵的经验就是除了去自怨自艾，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就会变成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发展，就变成卤蛇废物，就是毕业之后基本底薪的那种样子。对，你怎么想你到最后就是会消极的变成你那个方向。在这四年当中真的有让我产生转折的就是我在外面工作的那几年给我的人生启发。我真的必须说那时候在补习班打工就跟大家口中所说的很黑，真的超黑，你领了 A 时薪你就要做 ABCDE 的事情，真的是累得跟狗一样，然后一天到晚你要受那些未成年的猴子的气，真的超，那时候真的做到压力很大，然后每天都是负能量满满，这又是另话。但是在这攻读的当中我就会发现，哎，其实我曾经在大学学过的某些像教学方法其实真的在补习班用得到，哎，或者是我在上过思想史的课程里面也会学到一些我有兴趣然后我可以理解也觉得蛮有趣的一些学派或者是想法，其实都蛮可以结合到生活上去跟小朋友做开导啊，就是你也知道补习班的小朋友真的很喜欢跟老师讲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他们所谓的八卦，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当中呢我也是有去训练到我自己的口条，然后另一方面小朋友也会觉得哇靠你老师懂很多耶，就是他会觉得你高深莫测，或者甚至会有那种就是觉得啊你可以说服我那我就叫你老大那种感觉，我就服从你，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这一种例子。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根本就想不到你所学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这句话真的你在什么 TED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励志名句啊还是什么学校的名人演讲啊都会讲的老生常谈，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听听就好，但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像 刚刚讲到的啊，我学过的思想类的东西真的应用到我的生活里，不只是对小朋友开导，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开导自己。对，我真的是，对，我非常深受老庄的影响，我真的是就是很受用啦。那还有一些像文字学啊，学完之后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或是在辅导的时候，就画了一堆就是小奇奇怪怪的甲骨文，小朋友看得很开心，学得也很开心，画得也很开心，整个上课气氛就很融洽。然后呢，有时候也可以跟小朋友说一说一些古代人物的一些奇闻异事，就是你在古书上面看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像有趣的故事，像是史记嘛，一定会有一大堆那种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小朋友分享。甚至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学一些文概或者是新诗赏析，就也不用再像以前我们自己念国中的时候学一些可能真的离现代有距离的那一些诗人，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一些现在小朋友会比较有兴趣的作品啊，像是徐佩芬啊，讲感情的诗，或小女生超爱，小男生未必啦，但是就是你会讲一些涉略各个层面的那种有趣的诗，或者是对诸如此类。虽然说考试根本不会考这些，但是小朋友会更加愿意去接触那些他们平常所认为根本不会用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无形中不断的帮自己的后背扩充的一些武器。学的东西越多，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信手拈来，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帮自己寻找这些可能可以发挥的用武之地。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打工啊，打工真的是我人生一个最大的营养来源，或者是参加社团啦之类的，我觉得你要去开发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像是刚刚听到一半，可能就会有观众觉得说啊，哪有啊，补习班哪有可以这样给你乱搞，我以前上补习班根本就不这样啊，明明就超严肃，上课都在赶进度，都码在上课本里面的内容。 Yes， 没错，我以前上的补习班，我以前国中也补全课，真的我现在想想也觉得很蛮离谱的，就是我上的也是这种很知识的补习班，甚至我以前也是有补过国文。但这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内容，现在真的是还是相对的比较少人在补国文，至少在我工作的那个补习班竞争区 you know， 就是那种学区附近的那个精华圈竞争区周围，我们补习班是唯一一间有设国文补习班的，我们是唯一一个有设国文班的补习班。这样有好有坏，真的就是坏的地方就是刚刚说的需求比较少，所以补的人很少，所以补的人少呢就很难开班，所以我那时候上的班就是国一到国三的混班，真的上的超吃力，就是我根本就完全不知道国一到国三的课程要怎么安排。你看国一上唐国一上唐诗，国三在那个两马队怎么办，考试范围根本不一样，怎么安排。然后更这是我比较不满的点，就是国文科很容易就会变成其他主科的附属品，像是数学英文你都补，然后我就送你国文，这样就是一个买一送一的概念，一来也不会会有人主动说我只补国文单科哦。那其实我在教的时候还是有遇过一两个这样的案例啊，但这个案例真的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跟大部分的听众一样，就是大部分不是补数学就是补英文，大不了在自然，很少就是纯补国文。二来你推这个方案也可以促进其他的家长去补数学英文的意愿，就是会觉得 Oh my god 赚到的那种感觉。尽管我那时候对于这样的安排真的觉得我超被歧视的，但是其实转个念想，就是我觉得好处就是因为我这个班是 free 不用钱，所以那时候老板也是给了我一个很低的时薪，就是相较于我现在领的薪水来说，真的回去看真的是低的可怜，他给我，但是这样也算是给我一个机会去 try 去磨练，因为那时候我也是 没有所谓的老师去带，就是我没有比较资深的老师去带，所以变成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去摸索。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不太多，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全盘的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烂的安排。所以在那个班里面，我可以去发表发挥一些我所有的想象跟创意，去上我所谓理想的国文课的样貌，也可以顺便去探索哪一些方法其实是可行，哪一些教法行不通，小朋友根本没兴趣，或者是学习的成果真的很差，小朋友不写之类，根本写不出东西，或者是哪一些难度真的是太 over 或者是太 easy 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样应该，就是我觉得我还算是蛮乐观的啦。我那时候其实觉得我算是运气不错，待遇虽然没有说很好，但是就是因为原本给予的期望值是零，所以反而你可以更做你自己，所以最后我觉得带出来的效果其实还蛮好的，就是整个班的成绩也有提升，然后气氛也还行，就是没有那么严肃，上起来小朋友排斥感也感，因为小朋友本来对国文这一科排斥度非常高，所以这也是一个教学上的难点。这些上述的那些难点跟解决方法对我之后的实战经验值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嗯，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是从前面我刚才说的大一进来开始到大二那种真的很彷徨无助，都不知道自己在学校里面干嘛，到后来我真的就不要命的去撞来撞去，去撞出一条我喜欢的路，然后从一开始超级消极很负面，到后来我毕业后增添的那些价值感，这个价值感其实一直延续到我现在，我上研究所之后开始很密集的接家教啦，补习班啦，因为我之前的摸索导致我现在会比较明确的知道哪个方向去做，我现在的家教跟补习班会更有帮助，不会说我第一次接家教我就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说中文系怎么样怎么样啊，念真的没有用啦，就是废啊怎么样，但我觉得错不在中文系本身，任何一个科系都是，那个科系绝对不会是没有用的，真的是出在自己你要怎么看待你自己学的东西，就是那个心态没有摆正。如果你觉得我只是想要一个文凭，然后想要轻轻松松的就毕业啊，当然，我不是说中文系毕业很简单，那我真的想到我每次期中期末的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很像一张影，就很像一个影印机，我可以印出三页以上我这一学期背的所有东西，然后再把它全部忘记。我真的觉得大学四年完全发挥我大脑记忆体的极限值。这是题外话，我觉得中文系真的也不好念。好啦，反正如果你觉得你只是想要一张大学的学历证书，那不管中文系文史哲或者是你要说财法商，所有科系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存在，它存在的价值就只在一张纸上。那换作你可以自己去从这些科系中去吸取养分的话，不管你身处在哪一个科系，你都可以从中去玩出一个你自己想要的世界。这样讲起来虽然很理想很抽象，但我觉得身处在一个大家口中所谓比较抽象比较useless 比较不会有人首要想要念的科系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触就是很深，就是我一开始也觉得念中文系就是没有用啊，就是或怎么样，就是这个科系本身怎么样，但我后来发现就只是我自己心态没有摆正，然后我太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些我题外再延伸，就是我有曾经在网络上问过就是我在备考的阶段，然后我就很想完全没有在网络上看到任何，也不是说任何，就是比较近期关于中文研究所的分享文章真的比较少，所以我那时候在备考的时候其实还蛮彷徨，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补习，我念的也不是很纯正的中文系，所以我学的东西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学，所以我很想要在网络上得到一些资讯，想要去得到帮助，但是我后来发现 在近几年的文章，你可能在网络上搜寻一些中国研究所的录的那个备考方向啊，还是怎么选指导老师啊，什么时候选指导老师，反正一切无就是只要跟文史哲方面的研究所有关系的话，你会在网络上很就是你会接到非常多那种恶意的言论，像是什么啊，怎么钱太多，念那干嘛，或者是念那干嘛，浪费时间，然后就是会收到非常多念那干嘛，然后非常难听、不堪入耳的言论。其实我那时候有被影，讲实话，我真的有被影响，因为我就会觉得真的没有用吗？那我真的在浪费时间吗？然后因为自己本身也没有进去过，所以很容，那时候我也是很被这些无所谓的话给影响。那我觉得周围的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尝试去转换心态，就是我们不要太去在意这一些。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就要回到我刚刚说的，你要想办法去找到自己的价值，就像是我是在工作的场域去找到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可以非常的肯定的跟你说，中文系不会没有用，你学的东西绝对不会完全没有用，所以去找到一个自己发挥的用武之地吧，就是你一定要先找到你自己的摆放的价值所在，你才可以非常的理直气壮的跟别人说。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好，今天第一集的内容呢，感觉很混乱，希望之后我可以透过每一集的练习去训练一下我说话的逻辑。好的，那今天的话题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你有喜欢我今天所说的内容。如果听众对于我今天说的话题有任何想要讨论的地方，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都欢迎到我的 IG 私讯或者是来信，我会很高兴你愿意跟我一起互动。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